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嚟，今日好开心，请到一个人民英雄喺度，阿笋哥。笋哥啱啱就去完呢、這个广场，去完占中，去完敌挡呢个催泪弹。今日我哋开一集，开花遍地。 其实系咁嘅，呢、這个到即系咧，我哋而家正式啊作出呼吁。即希望呢集我哋快啲 upload 啦。咁然後咧，真正嘅情況咧係個古仔就唔再講啦，因為大家電視機睇咧，坦白講，只要你哋開住 Now 同埋蘋果咧，你一定係睇得清楚過我嘅。因為我望到咧就係、是、 開無線蘋果同埋 iCable。 就係我睇住咧就係、是、一群人喺度。咁而你哋睇到嘅真係睇到歪索咯。所以你哋嘅角度一定係睇到嘅嘢同埋望到嘅嘢一定係闊過我好多嘅嚇。咁咧、但係我想講嘅係咧大家去而家最重要的就是咧，要人啊！如果是大家有時間、空閒、有條件，或者是可以輕身上路的，即係可能大家係無父無母嘅，或者有父有母，但係同佢哋關係唔好嘅，或者冇女朋友嘅，或者有女朋友想去大家快啲分手嘅。又或者是小動物是不需要飼養的或者想小動物盡快瓜老襯的OK 你們呢拍開一齊即是行開一兩天、我很希望呢大家可以在10月1日、行出街原因是因為現在今天已經收到消息呢這個香港政府呢已經不會在10月1日放煙花了是這樣呢證明呢其實你已經摸了一棒了咁啊，最好喺11月1日嘅時候咧，就喺佢一日喺佢一個重要嘅日子裏邊咧，俾啲顏色佢睇。 啱、 因為只有其實坦白講，你做唔到任何嘢、即係你唔可以，正如翻學一樣，你唔可以打柒個老師，你唔可以屌柒佢。但係咧，你可以喺個堂上邊咧指住個鼻，我屌你老母咁樣，佢係吹你唔漲嘅。佢可以扣你分。但扣分你冇損失噶嘛？嚇、佢可以罰你留堂，但你都冇傷害嘅。總之記得，其實咧，坦白講，而家咧，如果有一個機會，好似咧，如果你抌5蚊，即係好似買六合彩一樣，你如果中咗，你就會發達啦。五中成本好低。咁如果喺一個咁低成本嘅交易裏邊咧，六合彩你都會買啦，係咪？係 啊， 係 啊。 嚇！咁我哋跟住咧就係、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喺10月1日，即系呢两日大家仲要翻工同翻学，我都好 understand。即系我今日已经系第三日啦，而我系即系希望有更多人行出嚟接力，帮手去撑住个场。咩意思呢？即系唔需要太抽象嘅，只系咧系尽量令到个地方咧冇乜白位啊，填满每一个窿，咁令到咧增加。呢、這個搞政治 ，sorry， 係為政者嘅壓力，令到咧佢要 draw back。嚇、今日都已經派嗰啲叫做談判專家嚟啦，講埋鳩噏246啦，係嘛？我諗佢聽下牛醫生與狗護士講嘢都唔會咁低層次啦。 我呼籲兩樣嘢嘅，第一喺呢次運動裏邊，女性可能做嘅嘢，我哋會覺得少，但係麻煩發揮你哋。天生賦予你哋嘅威力。第一，如果你哋一個有良知嘅太太，你老公做差佬走撚咗出去，用催淚彈、用機關槍 AR-15， 用散彈槍對撚住啲手無寸鐵嘅僆仔，或者係對住啲市民嘅話，麻煩你做一樣嘢，唔同佢屌閪過半月。嗱，呢樣嘢當年令到呢、這個中東。問呢、這個女性識辨，佢真係佢唔同你屌閪咯，你咪出去揾人屌啦嚇，我睇你屌撚得幾多鑊啊！ 我覺得咧呢種全面杯葛運動咧，亦都要喺另一方面進行嘅。咩、意思呢？譬如話，琴日有一間做鞋墊嘅廠啊，係一間好 寶星， 寶星啊，係 咪啊？ 我唔知道啊，我因為即係講真的，我都唔係好識嗰啲嘢，就係咧我睇到佢 deliver 咗一個 message， 就係話。佢哋而家唔幫任何嘅 紀律部隊做鞋先， 係啦， 咁啊報聲咯，報聲幫紀律部隊做鞋噶嘛。 佢話如果佢已經係幫我哋買過鞋墊嘅話咧，我哋亦都承諾一世保用噶嘛。 啊， 於是乎，我係可以 cancel 咗張單，俾翻錢你。 即係佢覺得我哋唔可以再 deliver 一啲 service 咧，俾一啲喺殘暴，即係 殘暴政權之下幫呢個政權去到謀殺市民嘅人啊。 所以如果有啲姊妹，如果你哋真係喺人生裏邊咧不幸地做養雞嘅話咧， 都唔好幫，都唔好接呢啲差佬嘅生意。 因為咧，其實咧，坦白講咧，所有喺法西斯， 你仲要睺個撚要剝衫之後打999，喂，警察上嚟叫雞啊咁撚樣。 即係喺法西斯政權裏邊咧，其實咧因為咧佢哋要去驅動佢呢一個專制嘅政權肉體咧，即係佢心裏邊要覺得自己好威，好有滿足感咧。呢種狀態係需要好多男性睾丸酮嘅。然後咧，你只要咧唔同佢搏嘢嘅話咧，佢好容易癲。 啱啊！ 所以咧，策略上，大家停止佢對佢哋嘅性服務，即係可以令到佢哋咧，好快會 崩潰。 崩潰。 第二樣嘢係咩咧？各位走咗出中環，或者各位仲係留喺呢個屋企，諗住十月一號出中環或者去遊行站出嚟嘅女性朋友。你哋有啲用過嘅姨媽巾咧，麻煩代好佢。佢啲咧冚家產掉手榴彈，你掉姨媽巾有餡嘅。屌你老味，等個撲街霉成世都好啊！ 喂，但 你掉啲有餡嘅姨媽巾，等個冚家產嘆下。 嗱，留意咧，大家即係呢個 message 咧要小心啲。雖然咧我唔完全反暴力啊，但係咧暴力帶嚟嘅後果實在太大。 我掟姨媽巾㗎，屌你老味！ 佢哋係琴日個情況係咁嘅，即係咧佢一見到人哋掟水樽跟住然後就變咗蜜蜂窩嚇，咁如果大家咧喺 即係咩蜜蜂窩，即係開 唔係開嗰個叫做煙霧彈T gas 啊， 咁如果大家有一個心理準備係覺得你唔驚嘅話咧，或者咧，因為其實咧出嚟玩咧，出嚟 walk 咧，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喎，就係你有機會俾人拉嘅喎。係。咁點樣降低個風險啊？即係提一提你，第一即係人行前咧，你行後。即係咧，有啲人咧，佢哋如果你唔係屬於最熱血嗰一班人咧，就唔該你就企後啲，亦都唔好拖累人哋，亦都唔好可以撥動咧一啲冇必要嘅情緒。咁咧，但係咧，如果當前邊咧有啲咩出事嘅時候咧，其實需要大量人去做運輸啊。譬如話幫我哋洗傷口啦，洗走眼裏邊嘅嗰啲叫做胡椒噴霧啦，或者咧，如果有人受傷要將佢抬走嘅時候咧，係需要好多 manpower 去做呢件事嘅。特別係男士，好明白，即係咧，作為一個香港仔咧，大家咧內心裏邊咧雖然好滾動，但係咧其實真正喺行動上面都係碌柒咁樣嘅。咁但係冇所謂嘅，即係咧我哋做人嘅嘢何必即係真係要接受自己係一個懦弱嘅人？就做你可以做的事咯。我覺得我有個朋友都相當之威風嘅，佢亦都係開影樓嘅。今日喺個門口度黏咗一張，話今日佢佔中，唔再做生意。咁我打聽咗之後，原來佢今日係唔使開工嘅。OK， 咁樣， 但係都型啊。 但係咧，我覺得個 idea 係咁嘅。其實咧，你做咩都得嘅。你譬如話你賣魚蛋面咁樣，其實你唔知佢入嚟嗰個係咪差佬嚟嘅。你就咁黏張紙喺門口話我唔做差佬生意。進行全面的杯葛，其實咧差佬未必會話俾你聽佢係差佬嘅，但係佢會唔想入嚟食，令到咧一個人咧生存喺一個世界咧，其實除咗生存之外咧，即係有啲錢之外咧，其實要有一定嘅尊嚴。如你日日行出街，你都覺得尖唔掃盡嘅時候咧，你慢慢就會懷疑你自己究竟身處緊嘅地方係咪出咗問題。 仲有一樣嘢，我上集都提過啦，各位同學仔，你哋係同學嘅話。小學生做唔到啲乜，但可以杯葛你哋嗰個同學仔個老豆。如果係差佬，你哋翻到去就講一樣嘢：牛醫生與狗護士，狗護士教你講嘅。我屌你老母啊！你指住佢講得噶啦，邊個教你啊？狗護士教噶啦。你如果先生問你點解你屌佢老母啊？佢老豆放出嚟彈，你就係咁講得噶啦。你指住佢，我屌你老母啊！仲有一樣嘢喎。你呢句行動要由 K1 或者係小學做撚到你中學，做撚到你大學，總之一見撚到佢，我屌你個老母啊咁樣。如果見到佢個靚妹，你我屌你個老豆啊！總之你就係用呢啲方法去排擠佢，去排斥佢，等佢喺社會嘅邊緣裏邊行翻出嚟。呢啲係我哋能夠做到嘅。你老撚土，我更加老撚土過你。 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咧雖然我不完全贊同這種行為，但是呢我覺得是在現在這段時間呢，要讓所有人感受到呢 你如果以呢個暴政為伍嚇，你係要付出一個比一般人更多嘅代價。 啱啊！ 你唔好諗住咧自己匿埋喺嗰件咁嘅爛鳩裝甲入邊咧，然後揸住孭住罐胡椒噴霧就可以 猥瑣。佢唔係孭胡椒噴霧喎，我見到有兩條撚有孭 AR 十五喎 ，AR 十五我想講俾你聽，我嚟做咩用嘅咧？嗱，當年美軍打越南咧，我嚟對付啲赤膽就 AR 十五噶啦。喂，大佬，我交税嘅喎，屌你，我平民嚟喎，我冇任何武器喎，你用 AR 十五对我？ 嗰把枪咧咁卵大支又咁笨重，点解会用啲咁嘅枪去对打仗咧？其实 AR 十五第一准确度高，第二佢喺恶劣环境之下操控性强，就算湿水有泥啊之如此类，佢都可以准确地命中目标啊。所以呢个系 AR 十五咧最好用嘅地方嚟啊，因为佢系用啲自动步枪。咩叫自动步枪呢？就算你着捻咗啲普通避弹衣，普通避弹衣啊，前入就后出就死捻紧嘅，基本系。咁佢嘅威力可以能够同 AK 四十七抗衡嘅。屌你老母閪，我哋冇手无寸铁，你攞支 AR 十五对我哋，你咪傻噶？ 所以大家要全面嘅杯葛运动啦。如果能够做到的，我希望呢我想可能听我们的人呢未必去到这个层次，但如果呢譬如说你们有是一个是一些小团体的话，譬如说尽量不要邀请高官出席你们的活动，譬如说最好呢我有个朋友他是搞渣打马拉松的，他也都听我们的节目的，希望在渣打马拉松里面不要再叫行政长官出现啦。 不是叫得，你叫完他之后讲这句说话，梁振英渣春代，梁振英渣春代，他落台就不会了，屌你老母渣春代。 因为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呢即是如果在打工的角度呢，你要怎样处理呢？你要跟你的上司说，因为现在近来政府的形象很差，我担心呢请梁振英过来会影响了我们渣打银行的声誉。大家咧喺玩嗰个游戏嘅时候咧，记得一定要保障自己，因为咧虽然唔可以全身而退啊，我哋出嚟搞嘢嘅，你要预咗十次都会赖半次，但系尽量希望咧玩得聪明吓，做得成，即系咧去到好恶劣嘅时候咧，你先至谂住有少少牺牲咯。 同埋一样嘢，你知道你附近嗰啲人咧，邻居咧系咪做差佬嘅？總之他做差佬咧，你有咁惡劣對他咁惡劣就得噶啦。第一唔撚睬佢啦，第二黐鳩佢鎖匙窿啦，敲佢唔過嘅時候。第三樣嘢係做乜撚嘢咧？如果你係教書嘅話，佢個僆仔個老豆明明係差佬，你要俾多啲罰抄啊，記多啲缺點啊，記多啲大過啊，罰佢老母閪踢出校啊，再唔係罰佢老母閪企啊。嗱，我以前讀書咧，先生係最興做一樣嘢係乜嘅咧？扣帽子，第一，第二樣嘢我冇做過屈你。嗱，呢啲係最撚易噶啦，尤其對啲小學生個心理衝擊好撚大噶。你老豆掉催淚彈，我屌你個老母！我唔係罷教，我優質教育你，特登針對式教育你，我哋要俾多啲教育呢啲細路仔。 亦都留意一樣嘢，即係咧大家知道梁齊恩都曾經大義滅親啊。 啱啊，走去割脈。喂，今次阿隊哥佬，嗱我哋。即係已經唔緊要啊！開佢名阿隊哥佬，麻煩你出嚟做少少嘢。屌你老尾打擊下你老豆啊！第一你可以影裸照啊！第二樣嘢你唔係你邀請我上去屌你屎忽窿，或者屌個閪露埋個樣都得。總之打擊下你老豆，做一啲衰嘢出嚟啊！大哥，市民好需要你站出嚟嘅時候，你去撚咗邊啊？你平時玩跳樓玩割脈，你匿撚埋啫。你今次可唔可以出嚟跳啊，大哥？ 同埋我覺得咧，而家個即係如果一般嘅年青人啊，好不幸。即係你有屋企人係因為即係喺個職責上邊，佢需要去做 職乜撚嘢責啊？你可以攞病假噶。琴日阿寶寶龍先同我講一樣嘢，佢話人哋要養家，有病假呢樣嘢噶嘛？嚇、你300個人嗱、你唔好話阿九護士，屌你老尾冇一聲噶。你300個人一齊攞，我唔信佢夠膽炒你有。太嗰、那個國泰航空咪試過咯。 嗯。 个头已试过啦，几百人一齐。 但系好难噶，个问题系咩咧？因为大家个训练唔同啊。你警察去过学堂啊嘛？学堂教你咩啊？服从啊嘛。 屌你学堂教你嗰啲食卵屎啦！屌你老味啊！ 因为咧，人嘅性格系会被提炼嘅。你喺一个部分，即系你喺一个集团里边咧，其实喺度咁多月，你其实就系惯咗嗱，即系好简单，你喺片场咁样，掟一个狗屎，队员话执咗佢抌咗佢。啲人咧，第一個反應就係執咗去抌咗佢，佢唔會問咩嚟嘅。 啱啊！ 其實咧根本咧喺呢種所謂有 authority， 即係有權力嘅集體入邊咧，至高無上嘅人就有至高無上嘅權力。 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人哋叫你出去抌手榴彈、抌汽油，唔係抌煙霧彈，叫你攞槍對住啲 催淚彈、催淚彈。 你一個真係有少少良知啊，或者真係有少少人性血性嘅人啊，你唔會做呢啲嘢㗎係嘛？屌你，我唔通叫你而家喂阿九護士啊，你掟鳩去殺十個病人，你都戇撚鳩啊！你黐撚咗線啊！ 其實可能你想好耐嘅， 我想殺上司好耐，屌你殺病人啊第二㗎啦，殺上司啊第一，屌你係。 咪所以個、你個即係咧個即係如果你又咁啱咧，即係你可以，如果大家有睇下而家嗰套叫做咩《使徒行者》啊，即係你會發發現咧，有其中有個角色叫阿星仔啊嘛，即係星仔啊，屌交歡喜哥啊嘛，即係阿歡喜哥就係一個電視角色啦，咁係一個奸角嚟嘅，係一個黑社會大佬嚟嘅，咁阿星仔咧就係嗰個黑社會大佬個仔嚟嘅，咁總之係死咗啦。咁中間有一幕咧，佢咧就話：第一，我有啲咩事其實都係俾你害啊，咁咩曉於大義。咁又當然啦，嗰個古仔係講阿歡喜哥後來改變，即係去我從善咁樣啦。Anyway， 即係咧。你唔好以為咧，你人世咧冇嘢做到，其實咧可能佢兜巴升埋嚟。但係我話你聽咧，其實如果佢係老豆嘅話咧，佢打落嚟嗰一巴咧，你一定係承受得起嘅。唔好諗住咧，呢、這個世界做咩嘢都有冇代價嚇、啊。即係如果你係覺得你想為呢個市民做一啲啲嘢嘅話，你佢食完你嗰巴，佢心裏邊一定要諗，係咪啊？即係咧。我哋冇辦法咧，可以即刻咧，可以動員好多人咧，組織一隊軍隊去改變呢件事。不過咧，人心獨做，我哋可以盡量喺心理嘅層面裏邊，俾更多更多嘅壓力佢哋，令到佢哋咧，有一個無地自容。 我想講一樣嘢，阿寶寶龍成日都講，你打工，你打工啊嘛，你都識講呢份係工作啦。呢份唔係一份叫做嗰啲叫乜鬼嘢啊？即係我陰點裏做嗰啲，譬如上帝陰點裏做咧，叫做咩啊？嗰啲叫咩啊？咩 福音啊？ 咩職啊？嗰啲叫做聖職。即係我唔係話啊，你一定要去做呢份嘢。你工嚟噶嘛？屌你！你打仗你都可以唔撈啦，大哥！屌你老味！你保護國家，我睇幾撚多紀錄片啊！有啲軍人落撚到去做咩啊？我係得我唔做。屌你老味！你攞支 AK-47對撚住個僆仔，個僆仔揸把機，揸把屌你老味吉雞都唔撚死嘅刀。即係有一個美軍，當而家係攞咗紫心勳章，到佢兩個老到係真係及曬棚牙嘅時候。呢段嘢你上翻去YouTube 揾翻，嗰兩個老兵當年咧就係話佢一個係直升機師，有一個機槍手，咁咧掩護成班嗰啲直升機員咧就落去嗰班軍人咧就落去做咩咧？就係剿滅一啲嘅赤簡。點知一落到去嘅時候，佢發覺咧嗰啲赤簡係咩苦魚？機槍手做咩？攞機關槍對住自己同僚，佢話只要你開一槍，我開一槍打死你哋。他说你放了那些赤簡走，他说喂屌你不是啊，上司两柴叫我打死他们，屌你僆仔，你告诉我那些是赤簡，你老母快，那个直升机手就说你我配合你的行动，我们一起这样做。那件事就是他们回到来坐了很多年监，到最后因为那些赤簡的人去到国际海牙法庭供这件事出来，还有当年的同袍的口供，他们被推翻當年的罪行，不但止，仲攞咗紫心勳章，但係兩個老得好緊，要攬住喺度喊。即係段嘢我睇得好感動。你係差人嘅時候，屌你老母！你上司叫你做啲冇理由嘅嘢，等於我而家叫你啫嘛，梁振英叫你個差佬佢落嚟啊，落區。喂，一柴狗啊，嗱，你而家一柴，聽日升警司，拍硬檔攞把牛肉刀出去斬撚死幾件翻嚟，你唔通你又去啊？有啲無理嘅任務，我哋係唔應該執行就唔執行。我身為一個護士，我個老細好撚老撚土噶，佢成日都講啲無理嘅任務出嚟噶啦。咁咪話：喂，好啊，好啊，好啊！之後咪閃撚咗去咯。你可以同你上司講：好啊，好啊，出撚到去做咩啊？哎呀，綁鞋帶啊！第一，第二樣嘢，哎呀，肚痛啊，急屎啊！佢耐你忙噶嘛，急屎！你真係會急屎噶嘛？第三樣嘢，哎呀，上啊上啊上！救傷車，救傷車，攪柴攪柴咁撚樣。你一個係咁做，十個係咁做，二十個係咁做。你上司耐你唔好， 你上司话喂，屌你老母，你假嘅，我出去，咁你咪你自己出去咯，屌你个閪！ 唉，所以 所以做乜咧？就系你有一个独立嘅思考能力。你警方你要明白自己嗰份系工作，你呢份唔系神职，唔系一份圣职，叫你去死你去死，叫你去杀人就杀人。 有一个可能性，而家嗰啲机动部队咧， 啊，食得药啊， 未必系香港人。 咩人啊？ 佢哋有机会笠住个头罩入边系解放军咯。 又唔似啊！解放军浓好多。 你有咩办法知道佢系定唔系？ 解放军浓好多，因为解放军有一样嘢得意嘅。 喂，扑街佢收 order 嘅啫嘛，今次唔好咁狼就得噶啦。 解放军有一样嘢系香港嘅警察做唔到嘅。第一，解放军个团结性同埋解放军个凶狠度啊，比而家高一百倍啊！ 嗯、 即系同埋解放军个暴操队形咧，你见佢而家嗰啲暴操队形都好捻松散嘅。 嗯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有一次访问解放军驻港部队，解放军驻港部队来那时候去海洋公园参观，访问一些女解放军。女解放军军官去玩那些过山车之类之类，哇，你真的看到你目定口呆，一排队一声一字形，真是不直地排的，虽然旁边都有人惯了嘛。玩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一起一架卡那些冲下去那些，他们很醒的。前面嗰個掹住，後面嗰個做 back up 咁樣箍住你個身，佢令到你個緩衝減低咗。但係我睇呢啲冇噶，因為如果係解放軍咧，佢哋唔會一排向前推進。解放軍嘅軍隊係點咧？我受過一啲普通嘅軍事訓練，井字型嘅，因為你要睇到四方八面嘛。推進嘅時候一定係井字型，中間空心嘅。咁咧你要睇到四方八面嘅人群，佢哋一部署嘅時候一散開咧，個步操唔係好似你而家嗰啲咁啊，狼好撚多啊，用個盾牌擋你，我但係打柒你啊，屌你！因為佢哋嘅步操唔同啊。 但係咁樣講咧，我都只係懷疑啫。但係咧，你會發現咧，佢哋今次嗰、那個、那個戰爭方法咧，首先咧喺第一日低温啦，圓盾先，跟住就長盾。跟住然後咧就但係你發現咧其實你嗱，我真正譬如我要同你、我要將呢個地方侵略嘅話咧、我必定咧首先咧就係、我打鳩你啦，跟住你送你殺，跟住我要將你個位佔領咗咧，咁、我先叫贏噶嘛。咁、然後咧等到你向後褪嘛，佢唔係嘅喎。今次咧我講下佢哋個暫時我睇到個戰術啦、打人一個。好似冇乜用喎、向後褪翻，換第二個武器、向前。你其實長盾牌咧，根本你已經贏緊㗎啦，你已經可以將啲人收窄得好細範圍。但佢冇咁做咯。 多人啊嘛，第一。 O K， 咁然後用長短鞭，唔係即係用長短棍，長短棍。冇呢個進行呢、這個冇進行追擊。去你過嚟先至打，咁到琴日咧好明顯唔同啊！琴日開始進行追擊，咁但係咧發現佢追擊嘅時候咧，一旦咧一追擊，即刻包圍警車啊嘛，跟住然後咧嗰啲人又散，即係咧嗰啲警車又散咗。其實咧你即係打仗咧有個觀點係進退失據啊，你不停咁樣轉陣式，你譬如話我咧，如果我想換另外一個招式嘅時候咧。我希望得到一個更大的效果嘛，原則上是這樣嘛。但你發現他轉了一個新的武器之後呢，其實呢他是個效果是沒有大到的。因為你發現放完催淚彈，我昨天的情況是這樣的，大家說、如果他打完我們之後、一個鐘頭之後在同一個地方再集合、OK， 這樣呢就現在即大家互相傳了這個對白啦、然後他們就打啦，一攻入來的時候我們散散完之後咧，佢哋走咗都唔使一個鐘啊！見佢走咗，我哋又行翻過嚟咯。咁、你咪變緊打緊啲不死身咯。你一定要打完之後將個地方，你唔需要用人噶，你揾啲線拉上去，將個位置收窄。咁、你咪開翻條路出嚟。 咁啊，證明一樣嘢，佢哋唔係解放軍咯。最證明第二樣嘢係咩咧？喺政府裏邊啊，呢個一定我睇琴日成件事，政府裏邊一定係有人唔妥英派。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妥英派的話，你要接受這種這麼強硬的手段，你會怎麼做呢？警車在那個時候，你因為你戰線已經向前了嘛，我就推進逼完你出中環先。但是有一個問題，我也都在問自己，因為他拉條戰線拉得太長，他也都不敢拉著火頭，因為互聯網流行，他有幾樣東西做不到的。第一，他不能夠熄了互聯網，即是他 不是好差噶，好差噶啦，已經。琴日咧講緊已經證實咗噶啦，係金鐘、金鐘、中環、 即係當然有兩個可能性啦，一個係因為太多人個 level bear 唔到啦，但因為每一個人都喺度咧揾緊究竟嗰、那個都要睇緊而家個 situation，所以佢哋靠 Facebook 同埋呢個 WhatsApp 咧去定位啊自己，即係去定下跟住我落去有啲咩做啊。咁但係冇辦法，因為唔係即係佢哋咧就擔，即係琴日咧係金鐘中環同埋係好慢咯。但係咁講喎，我喺政府總部嗰晚咧，雖然人都好多，但係成日係冇問題嘅咯。但係琴日喺灣仔尾金鐘頭嗰度咧就唔得啦。咁其實佢係有切斷呢個 level 咯。 咁啊真係好賤格啊！屌你老味，即係政府做呢啲嘢，好老實講一句啊，梁振英點解阿寶寶龍講一句話？喂，點解韓龍嚟到冇呢啲嘢？韓龍嚟到嘅時候，第一特警城做嘅時候冇咁狼。第二樣嘢，屌你老味，嗰陣時阿曾蔭權做嘅時候，曾蔭權做老細嘅時候又冇咁癲。屌你老味咧，你而家嗰個佢直頭以前係商家佬，佢個心態就係、是、你唔聽話咩炒你咯，你唔聽話咩咪打你咯屌！我而家喺條街度，我對你秒嘴秒舌，你唔通打我幾錘，吉我一刀啊？你話呢啲合法，我啊話呢啲犯法啊！屌你，即係我而家企喺條街度，我嘅目的就係話，喂，希望你同我對話，我希望我有個普選就係話。我而家我希望一人一票選我自己心目中嘅特首，唔係話你揀三個麻甩佬出嚟，等於我今日同寶寶龍講一樣嘢。阿寶寶龍，我今日先同佢鬧完交，我話嗱，我而家要俾人雞奸，雞奸你嗰個阿頭就同佢講，喂光頭狗啊，嗱而家你好嘢啦，有得你揀啦，嗱一個愛滋病黑鬼，屌你老味，一個啊雙豬雙撚到粒粟米咁撚樣，一個啊人妖，你揀邊樣啊？我哋好撚民主啊，我屌你老母咩？我揀唔俾人雞奸啊！我揀你俾雞雞嘅時候揀邊個兩個撚鳩，咪同而家政府一撚樣咯。嗱，阿光頭狗，你而家要食屎啦！嗱，我俾兩篤你揀，一篤啊爛屎，一篤啊硬屎，我屌你老母嘅，我而家要唔食屎啊仆街！ 不過我仲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今次我最深嘅體會咧，就係、是、可以體會到咧，如果一個地方咧，如果好接近戒嚴嘅時候咧，其實個氣氛同埋個活動會係點樣咯？即係你會發現咧，首先你個基本資訊你又有機會中斷啦，好慢嘅 networking 啦。大量錯的謠言、即是呢以前打仗呢，我不知道你以前都應該是沒興趣打遊戲機和沒錢買的啦， 是、 沒有，但是呢遊戲機裡面呢有一個、即是跟別國打交的時候呢、經常用一個方法就是放謠言， 是 然後呢整個活動裡面呢、你發現呢在任何一個 level 裡面，昨天放了一條很假的謠言出來的， 開槍 說開了橡膠子彈、還有這個同埋呢個叫做解放軍準備入城咁樣，咁好多人放翻之前啲舊相出嚟咁樣，咁我哋就會要去辟謠咧，就冇人有咁嘅 energy 去做，咁後來好遲先知道有人話咧，最尾邊個去辟謠咧？梁振英自己出嚟辟謠，喺佢夜晚一點半嘅時候。 點解佢要辟謠咧？因為如果嗱好老實講，我琴日留意過呢件事，如果你真係夠膽發香蕭軍營。我屌你老母化閪，你等於當年六四啫嘛！我今日再唔企出嚟，我用乜嘢？聽日阿光頭狗啊，你做護士噶係咪啊？係啊係啊！嗱、啊，你聽日係咁，你咧就割撚咗嗰個豬閪個腎出嚟，賣撚咗佢俾阿特首先。後日咧割你自己嗰、那個，我屌你老母啦！即係一撚樣啫嘛！你今日唔做，第二日你就俾人做。你話你夠膽開第一槍？我諗嗰個謠言嗰個人就係想啲人更加兇狠啊！屌你老母，我乜撚都冇。你西雅圖暴動啊，暴徒啊都用機關槍對撚住你，你先用直升機掃鳩佢啦！你仲要選兵接將喎、啊，啲暴徒真係有迫擊炮喎、啊！你美國買粒迫擊炮有幾撚你撚難啊！我屌你老母，我舉撚住隻手，乜撚柒都冇。我睇電視就睇到呢啲啊！你話當時啊，屌你老母，有人殺差佬啊，有人乜乜乜，我就睇唔撚到，你講乜撚都得。我見到嘅就係和平嘅群眾。香港是一個很優質的城市，這麼多次幾十萬人上街，沒有人搶過商店，是不是？ 沒有爛過一塊玻璃， 沒有爛過一塊玻璃，沒有店鋪被人打爛的。你美國屌你老母Gucci，你Coach，我包你的櫥窗裡面刉曬。即是你美國一帶這麼民主的地方都是這樣，你看香港，屌你老母，你對撚住我們純如羔羊的人，你要放催淚彈，梁振英，你不是今日六十歲屌你老尾退落嚟之後有人保護你啊！你試下遲多十幾年，你睇下你去邊度？我搞護士啊，做醫院嘅，你個撚樣你唔好入去啊！話俾你聽，我幫你掹口啊！屌你， 你个咁嘅捻样，你做啲咁嘅行为出嚟，你对得住市民？我一个月，我一年交几鸡嘢税俾你个捻样，我嚟买催泪弹，你个扑街啊！屌你，你系咪人嚟噶？你应该当中系做乜捻嘢啊？第一派咸书，第二样嘢抌甜筒，第三样嘢派雪条叫啲人走啊嘛！屌你叫牛奶公司同你合作啊嘛！我屌你老母，喺你派子弹，派呢个汽油，派呢、這个催泪弹，都黐捻线嘅真系。 所以真系冇计。呢、這個我覺得呢鋪嘢，大家即係呼籲團結第一。第二咧就係唔一定係十月一號，即係咧我相信咧今晚咧應該情勢咧會都會好嚴重，因為咧聽講咧金鐘喺而家呢個時段已經熄咗燈啦。咁樣咧不過又有消息講啦，就係話咧佢熄咗燈咧，等你大家自己震腳大亂。但是香港人很浪漫的，熄了灯开了电话出来唱这个 Beyond 那首叫什么海阔天空。 你估当年六四人家屌你老母閪熄灯清场坦克车机关枪。我告诉你阿公都未必会给你这样做。当年六四、就是开了一枪坦克车碌过的人。中国足足倒退了差不多二十年了，禁运撤销撤资不给人运嘢入去。仇恨到鄧小平勾撚到啲頭髮甩撚咗一半啦！而家你香港你搞啲咁嘢，阿爺話你係咪黐線嘅大佬？我 A 股仲要上市嘅、大哥。 同埋個即係你個叫做黑，即係呢個熄咗燈嘅時候咧，而家咧嗰啲相機咧大部手提電話大部分都內置閃燈嘅。 啱啊！ 同埋你知啦，步步都話自己可以拍到黑嘢啊嘛。 啱啊！咪試下啦。 所以咧，即係大家即係呼籲一下，即係唔好做傻事啦。 啱。 系咯，咁啊，同志，大家努力。 啊，仲有一样嘢我想讲嘅，大家喺呢次斗争之后，有一本禁书，我同三联联络过，三联话俾我听，我哋唔会入嘅。呢本禁书，大家听日或者有机会参加今次运动之后，可以成品揾《革命将至》呢、這个嗰、那个叫乜鬼嘢倒台啊，《革命将至》唔记得乜鬼嘢倒台，咁系呢个《革命将至》推翻乜鬼嘅手冊，咁我喺 Facebook 嗰度有噶啦個書名。咁呢本書係法國一班嘅年青人寫，教你點樣去反政府嘅。咁咧裏邊用嘅招數啊，雖然激進，雖然獨立，但係對付呢啲咁嘅獨裁政權咧，就非常之湊效嘅。如果警察真係夠膽開第一槍，警察夠膽之下嘅走狗，衰撚過當年六四嗰啲屠城軍啊！ 不過我喺呢度咧，要同阿九護士補補飛啦，因為咧，我哋睇緊以上嘅內容咧，純屬都係虛構嘅啫。原因係因為咧，我哋咁樣講咧，有機會會俾人哋捉到嘅話咧，斷章取義咧，而造成咗我哋對我哋人身嘅監控嘅，或者係會將我哋視為呢個政治上面危險人物啦。你知啦，又唔排除有警察有聽我哋呢個節目咧，嚇令到我哋產生危險嘅。所以咧，我哋以上嘅內容咧，純屬巧合。如有雷同咧， 我哋跟剪下佢咯，我哋嘟嘟嘟差佬咁撚樣啦，屌你！ 係咯，咁樣就去到呢度好冇 ？OK， 拜拜。